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惊天斧刃砸下后，地穴蛛皇发出了一声尖叫。早在唐三用海神三叉戟将他从地下震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遇到了无法力敌的对手。发出那片蛛网囚笼的时候，他立刻毫不犹豫地转身飞退，就要朝树林中遁去。可是在唐三面前，真的能够成功逃脱吗？ 跑？哼，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淡蓝色的光晕从他眉心处一闪而没，浩瀚的精神力已经铺天盖地般播撒出去。地穴蛛皇正拼命逃窜，突然间他骇然发现，那两个人类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挡在了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一阵无比强大的精神力覆盖在他身上，强烈的精神震慑顿时令这只地穴蛛皇的速度明显降低。他本来就不是以速度见长的魂兽，眼看唐三和小五挡在面前，赶忙转身朝侧面跑去。与此同时，大片的黑光涌动，地面上顿时亮起无数漆黑的地突刺，这是范围性的突刺阵，就像当初唐三第四魂技蓝银囚笼进化技能蓝银突刺阵一样。只不过眼前这五万年的地穴蛛皇发出的攻击更加强力而已。唐三冷哼一声，松开握住小五的左手，握掌成拳，强烈的红光骤然播撒开来，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大地骤然皲裂，那些黑色的地突刺尚未来到他和小五面前，已经纷纷破碎，化为齑粉重回地面。地穴魔蛛的身体也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猛地向地面一顿，半个身体都被挤入了地面之下。唐三所使用的乃是他那泰坦巨猿左臂骨附带的两大技能之一，重力泥爪。技能效果在一定范围内令重力瞬间增强或减弱，增强减弱的幅度按照使用者所付出的魂力而变化。这个技能乃是由泰坦巨猿二明的重力控制领域转化而来，虽然不能像二明那样控制巨大的范围，但是在技能使用范围内所产生的重力效果却要比当初二明的领域还要强悍。那些地突刺阵是被突然增强的重力压碎，地穴蛛皇也是在突然增强到20倍以上的重力作用下才被强行压入地面几分。猛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他没有再逃跑，反而猛然回身，狠狠地盯视着唐三和小五。他知道如果不能将这两个敌人毁灭，自己是没有机会逃脱的，唯有拼命才有活下去的机会。唐三用挑衅的眼神盯视着他，也并没有再发动攻击，他并不急于杀掉眼前这只地穴蛛皇。以往猎杀魂兽的经验告诉他，魂兽在死亡时越是不甘和愤怒，所产生魂环的效果就越好。就像当初被杀死的第一只人面魔蛛，就是在极度愤怒中死去后，才给了唐三外附魂骨八蛛毛。面前这五万年魂兽出产魂骨的比例要比普通魂兽高得多，虽然唐三未必用得上，但他还有伙伴和小五需要魂骨。眼前这地穴蛛皇已经如板上的肉，他当然不急，务必要将对手激怒到疯狂状态，再将其杀死，以获得最大的利益。不论是地穴蛛皇还是人面魔蛛，这些都属于极其邪恶的魂兽，专门以猎杀魂师和弱小魂兽，吞噬他们的能量来增强自己。对于这种魂兽，小五也绝不会怜悯。地穴蛛皇怒叫两声，突然间他整个身体再次钻入地面之中，出现在唐三和小五眼前的场面极其惊人。想那地穴蛛皇直径达到5米的巨大身体居然一下就钻入了泥土之中，那场面是何等怪异。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整个钻入的过程中地面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只有些许泥土翻转的痕迹而已。呼的一声轻响，周围的地面大量泥土骤然腾空，连带着无数生长在地面上的植物都飞腾而起。紧接着唐三竟然失去了对那只地穴蛛皇的精神锁定。 嗯，怎么回事？ 哥，怎么了？ 这只地穴蛛皇的修为在5万年之上，果然和万年的地穴魔蛛不同，它应该是有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进化技能存在。我的精神力现在已经感受不到它的气息了， 真是有趣啊。 你的精神力也感受不到他的气息，那他的技能岂不是和你的瀚海护身罩差不多了？ 对啊，也只有类似于瀚海护身罩那样的能力才有可能让我无法发现。老婆，还是你聪明啊。 谁是你老婆？还没有嫁给你呢。 有什么区别吗？在我心中，你早就已经是我的老婆了。那只地穴蛛皇应该就是用了一种隐身技能，而且隐身技能还能隔绝精神探测。不过他的技能显然不能与瀚海护身罩相比，现在感觉不到他的存在，那么很有可能这只地穴蛛皇是保持静止不动，先前突然腾起的大片泥土也就能够解释了。应该是那只地穴蛛皇已经从地下钻了出来，为了迷惑我才用能量掀起那些泥土，只要等我和小五离开了，他自然就能够逃离这里，躲过我的猎杀了。哼，高等级的魂兽果然聪明啊，可惜他遇到的是我。地穴蛛皇啊，地穴蛛皇，你那么巨大的身体，就算隐身不动，难道我就找不到你了吗？要是连你这么一只魂兽都搞不定，我还凭什么找武魂帝国报仇啊？ 有了小五的提醒，唐三已经做出了精确的判断。正在唐三准备使用手段逼出地穴蛛皇的时候，突然他神色一动。 有人来了，八个都是魂师，其中有四人至少拥有魂圣级别的实力，有一个该是魂斗罗的级别，应该是专门猎杀魂兽的魂师小队。 那我们怎么办？ 看看再说，静观其变。 两人交谈之中，另一个方向八道身影已经飞快地来到了他们眼前。八个人，有四个人身穿白色劲装，三人身穿黄色长袍，其中一人身上穿着黑色的标准魂斗罗长袍。这种装束唐三当初在天斗皇家学院的三教委身上见过，高贵的黑色长袍上刺绣着金丝。不过唐三的目光很快就冷了下来，猎杀魂兽的小队他或许不会有什么想法，可是这突然出现的八个人左肩之上都刺绣着两个古朴金色小字，武魂。武魂二字中央还有一柄金色的长剑，这个标志唐三太熟悉了，这正是武魂帝国的标记。那柄金色长剑代表的应该就是六翼天使武魂所化的武器圣剑。在当初与千仞雪一战之后，唐三就明白了为什么武魂殿令牌上最重要的位置就是这柄长剑标志。显然眼前这八个人是八名来自武魂帝国的魂师，只是这里乃是天斗帝国境内，他们居然敢来到落日森林中猎杀魂兽，胆子也不小，显然是自恃实力。这些人的年龄全部在50岁开外，那四名白色劲装的魂师应该是60级以上的魂帝，三名黄衣魂师是魂圣，那穿黑衣的毫无疑问就是武魂殿的魂斗罗了。这位魂斗罗年约七旬开外，皮肤黝黑，阴鸷的双眼中带着阴沉的光芒，刚一出现，目光就凝视在了唐三和小五身上。黑衣老者一看唐三和小五如此年轻，神情倨傲地扬起头，向身边的同伴摆了摆手。一名白衣魂帝朝着唐三和小五走了过来，看着小五那绝色的容颜，眼中不禁闪过几分贪婪之色，暗暗地吞了一口唾沫。 喂，你们两个过来回话。 这位大叔，你们要干什么？我劝你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刚才我们还看到这附近有一只至少修为在50000年以上的地穴蛛皇，哎呀，要是运气不好，我们已经成他的午餐了。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赶快走吧。 听到对方的问话，唐三心中突然升起了几分戏谑之心，搂紧小五，装出一副紧张的样子。而那白衣魂帝就那么在唐三和小五面前30米外停下脚步，像召唤仆人似的朝他们挥了挥手，再指指自己面前的地面，那样子要多嚣张就有多嚣张。小五嘴角撇了撇，看都没看着白衣魂帝一眼，倚靠在唐三怀中，甚至闭上了双眼。其实也算眼前这魂师倒霉， 对武魂帝国的魂师来说，猎杀魂兽的主要地点也是在星斗大森林，那毕竟是整个大陆出产魂兽最多的地方。可比比东为了猎杀泰坦巨猿和天青牛蟒时不被影响，前往星斗大森林时下了禁令，不许任何武魂殿魂师前往星斗大森林之中，暂时禁止在那里猎杀魂兽。眼前这七个人都是因为达到了瓶颈才出来猎杀魂兽的。落日森林面积虽小，但却专门出产高等级魂兽，这七个人加在一起也算是相当强大的一股力量了。他们按捺不住提升实力的冲动，就在那位魂斗罗的率领下悄悄地摸进了天斗帝国境内，专拣偏僻的路径行进，不久前进入了落日森林。他虽然还穿着魂斗罗装束，可实际上他的魂力已经成功突破了90级，就差一个魂环就能升到封号斗罗层次了。因此他对于自己最后一个魂环自然极为重视，这才九旬不惑。就在先前唐三海神三叉戟遁在地面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波动引起了这些武魂殿魂师的注意，那魂斗罗老者自然认为是有什么强大的魂兽出现，这才匆匆赶来。如果他们再晚出来一段时间，见到唐三会立刻提高警惕。因为比比东虽然没回武魂殿，但却派遣了一位封号斗罗回去传令，令武魂帝国全境通缉一名手持三叉戟的魂师。可此时这些武魂殿的高手们却对一切茫然不知，眼看唐三和小五如此年轻，根本就没有提高警惕。在他们心中，就算眼前这两个年轻人的实力能和当初的武魂殿黄金一代相比，但他们这个年龄充其量不过50多级魂力而已，能够来到落日森林深处已经相当不错了，又怎么可能威胁得到他们这以一位接近封号斗罗实力强者带领的团队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